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广播情景剧《我要跑步》。 大磊，加油啊！哎呀， 加油！ 王大磊，英文名多明哥哥，公司职员，收入10000，不算加班，因久坐办公室，坐下一身病，目前血压180，体重280，裤腰38，近视480，房贷月供8800。 我真没想到他连老年代步车都追不上。 同喜同喜。 英小柱，英文名比尔盖盖，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映满了半边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身高有限，体重有限，收入有限，能力有限，居住面积有限，活动范围有限，但无限的装。如果没认错的话，这是曾木兰吧？ 他认的吗？我就知道他认识捡破烂的。 还没找着对象呢，眼光也别那么高，他们不娶你呀、得亏死。 李小花，英文名 Lady 花花，酒吧老板，凡事老管，一天到晚爱逛自选，有朝一日走上红毯，始终未成，腿长胳膊短。 得亏没娶她吧。 10分啊，我给7.5。 4.8。 2.0。 1.9。 1.5T。涡轮增压呀。 百香果社区酒吧里，我想你们是不会看 WGNTV 的节目吧？ 您算说的太对了。 你把字母刨了翻译成中文告诉我是个什么东西。 美国芝加哥当地电视台。 哎呦， 你想想，美国芝加哥还当地电视台都不上星，我们哪看去？ 又上星？那美国也上星啊？ 对，连美国都不上星。 哎呦， 就是说你在那个底特律都看不见这台。 哦，你再说俩城市我听听。 你管我的。 这个美国芝加哥当地电视台有一天的记者对天气情况进行报道，他们这个报道挺有意思的。 有一天对天气情况进行报道。 哎，对，这事儿就发生在那天。他们这个报道好玩在什么呢？咱们的天气预报一般是西南部阵雨转这个大雨，背板不是个蓝屏吗？ 啊， 实际上是有 抠像的。 然后他会说东北部有什么什么雨，华北部进入什么什么冷空气，怎么怎么样，不指着说吗？ 是。 他们这个天气预报吧，拦下了一位呢只穿着短裤进行跑步的24岁的男子伊桑里诺。 医生怎么诺了？ 伊桑里诺， 伊桑就问了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怎么样，你看你今天穿的挺少的，这么样的天气你跑不冷吗？这个男子呢通过这个电视台的这么一个报道，哎呀，红了， 红了， 简直了。这 那是有疹子。 这个底特律这一带啊，不是芝加哥一带啊， 到底哪儿？ 底特律我说看不见吧。 芝加哥这一带啊，有好多的女粉丝都说，哎呀哎呀，怎么这么帅呀，锻炼的这肌肉怎么块头这么好看呢？ 这个这芝加哥的口音够垮的。 对，我们平常像咱胡同里的。 吸了这么多粉丝，他还自曝单身。哎，结果大量的女粉丝表示，我加你好友吧，我扫你微信吧。 哎，对，这加一筷子那加一筷子。 咱们俩互相摸摸探探吧。 行了行了，多明， 一起跑步吧。 你赶上多在大街上谁那端摄像机，赶紧旁边脱的就穿一运动短裤，哎，假装跑步，从那镜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火了。 火什么呀，顶多给我来马赛克。 你别看人家穿的少，但人家这穿的好啊。 穿的怎么 好？我估计会不会是品牌衣服呀？ 就那也就是个裤衩啊。 你别瞧不起。 我没瞧不起。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我穿一豆包出去。 不是，让你穿着干粮出去。 马上就要开始马拉松比赛了。 怎么了？ 你们自己估摸一下吧，想跑第几？ 这是估摸就管用吗？想跑第几？我想跑第一。 好啊， 好多人参赛，各国选手，你想跑第一？ 各国选手都来了 啊！ 你跑个6万多名，我觉得就不错。 多人参加？ 4万呀、啊！ 4万人参加，我跑6万名。 不打打4万多名以后，一直到6万多名，全是您一人还不行吗？您一人得2万多啊，获奖证书。嘿，拿回去，吴强， 我从4万01拿到6万01，我管什么用啊？ 哎，投了那10000人吃饱了喝足了啊，然后打着饱嗝给你加油， 加油， 还是当天的事儿吗？ 是啊， 我跑的也太慢了吧？啊， 不是，有梯队， 对，我就应该第一梯队的。 不，你本来是第一梯队的，结果给你踢出去了，给你踢到第354梯队去了，就是早上8点。05出发那波，一直等到您的时候呢，是晚上9点10分。 啊，那梯队有一点好，人少。 人少， 多谢谢，进场了，连末班车都没了。 我问你，你参加过几个全马，几个半马？每天的跑量是多少？您的配速怎么样？个人最好成绩是什么？ 心率。 现在跑的， 我 哑口无言了。 我希望拿第4万01到第6万01名，行吧？ 你这希望也得靠点谱是吧？ 就是的，你一人拿20000， 真是的。 你终点那儿，你折腾20000回， 除非他们跑错了，要不然你能得第一吗？ 对， 这货倒是跑。 除非大家都弃赛了， 那我还能拿20000呢。 倒不是绝对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啊，绝对没有这种可能。 没事，这是，还要跑步跟着我呢。哎，这条道上人倒是不多，这几个怎么回事？跟我一样锻炼。 加油， 加油，谢谢，谢谢大家，还要给我加油呢。 喝水，喝水， 喝水。 哎，给水，谢谢，谢谢。哎，有水喝。哎呀，哎呦，不行，我得抄近道，我奔这边走。哎， 嗯，哦， 嘿， 哎， 嘿， 哎，哎，哦，哎，这几位怎么回事？ 嘿，嘿，嘿。 哦哟，哎哎哎哎哎哎，别别，哎哎 哎哎， 那 啊， 那别跟着我，嘿， 哎 哎哎哎，别干嘛跟着我，哎， 靠他， 哎靠，嘿，我这不信，我这走， 哎哎， 我真追不上，我现在有点龟兔赛跑的感觉啊， 哎 哎呀哎呀，我又领先了，这样子啊， 哦，好， 嗨， 哎嗨。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坏了，我这是不是遇人坏人了？团伙要抢我怎么办呢？我也没带着防身的家伙， 逃不过你了，我吊着你跑。 嘿，哎呦，我这我听说过啊，我跑得快他跑得快，我跑得慢他跑得慢，这就是要跟我到家，跟我耗下去，看我拿钱为止啊。不行，我再绕个道吧，走 走 走， 哎，走，喝，哎，行行，憋死我，歪过去了，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干嘛？ 你们仨，你们仨是？ 不是加你一共仨？ 你们俩怎么意思？啊？我告诉你说，你没看我这身子骨，我可练过，啊？ 是啊。 你们想对我下手？ 你以为我们没练过吗？ 看出来了， 你们也练过，是吧？我练武术啊。 练无数也无非是个体力嘛。哎， 呵，那意思 别废话， 哎， 跑吧。 哎， 还让我跑？ 跑。 二位 离终点还有多远？ 我终点什么终点？我知道你们想跟我到家。我跟你说，二位， 我们要追到你生命的终点。 哎呦，二位，我跟你们何仇何恨？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跟你们说呀， 生命杯长跑比赛，咱们要跑到终点。 啊？生命杯？ 你不是斜刺里杀到我们前面去的吗？ 啊？ 还没跟你算账。 算什么账？ 太，我正一仰头喝水，你就跑我们前面去。我是个不认输的主，我怎么可能让你跑前面呢？ 对，这是我们上届冠军，我是亚军。 你 把跑号都跑丢了。 我你们是参加比赛的。 对。 啊。 啊， 这不是还有号呢吗？ 嗨，你们参加比赛跟着我干嘛使啊？ 啊， 我就是锻炼的。 你衣服上不也有号吗？ 我这 大号， 这背心印字这印上去的，我特地。 哦， 你看， 哦，撕不下来的呀， 多谢谢。哎呦， 划了划了划了， 不是，你不是比赛的， 我不是比赛， 你撕一个，撕一试试。 哎呀，我给你，我撕下来了， 撕呀，还是能撕下来的。 不是，我这就是年头多，这旧了，你甭说你撕，我一撕也下来。 哦，你这个祸水。 我你才是祸水呢。哎， 你把你这绳从身上拿下来吧。 不是不是， 我没有想到发生这种离奇的事件。你不是参加长跑的？ 我也没想到我碰俩流氓， 哎， 都撕我衣服。哎呦，你们俩说我要报警。没有， 我们要报警，你带着我们，我们本来是夺冠的种子。 哎呦，你们这俩是凶手，撕我衣服。 我们种子。 你们是凶手。 我们种子 凶手。 各位在场的选手们，现在我们公布本次生命杯马拉松比赛的名次。第一名，哎，也就是上届比赛的倒数第四名 James， 名字还真不错。哎， 剩下我们的选手都神秘失踪。 哎，怎么又来这么些人呢？不能再撕了，给我留一下吧，我这八号真不是贴上去的。 读书和健身就像心灵和身体都要在一条路上，我要跑步。 各位，第六届青春有多长我们就跑多远比赛现在开始，准备热身。 哎，我跟你说啊，杜明哥在跑了一圈那事儿你知道吗？ 我知道， 二十多个人给带错地儿了。 他呀就是一外行。 今天这怎么没来啊？ 来不了了，都认识。他现在有外号了，叫黑八的。 好，准备完毕，各位。 我绝对收拾你，我绝对收拾你，你知道吗？ 什么？ 我绝对收拾你。 哎呀，您这个朗言大话，快 各位， 这现练好久。 预备， 你呀，咱们甭斗嘴。哎呦，快倒班。哎，等会儿我鞋带开了。就这么颠呐？有一站地你就跑不动了， 一会儿最后发力，我告诉你， 还有狮子 开始冲的猛的，这些人你不定最后鞋子跑哪儿去呢？ 鞋都跑哪儿去？ 你看，哎，我这鞋好看吗？粉的，是不是挺好看的？ 不是，你穿这条绿裤子，弄一条粉鞋。 青春有多久跑多久，就得青春那范儿，知道吗？ 你这有多久能切多久？ 你瞧你这个台子， 我说咱俩跑步， 高尔夫球鞋跑这儿。 人家跑步都脸朝前，咱俩是往前跑，脸侧着，像样的吗？啊！ 日本那个超过咱们了啊！我跟他聊过，小九口一娃。 小九口一娃，这位是不是好喝呀？ 我俩一块上厕所，我问过，快点，赶紧冲！ 你也够闲的，多明哥哥现在叫八个亚路了，这咱来小九口一娃，啊！ 我超了啊！ 超完怎么这味儿？ 别老说话了，气息都不好了。跑步最重要的就是调整气息。 呼呼，这一道我理你了吗？就听你这说了。 呼呼呼呼呼呼， 这小狗挺好玩的。这什么种啊？ 啊， 这腊肠。 呀，啊啊啊啊啊！ 斑点，斑点我认识 啊。啊啊啊啊啊！ 这什么呀？ 啊， 你觉得呢？ 这个 蝴蝶犬。 啊。 萨摩耶。 啊。 萨摩耶没这么短毛。 啊。 哎，他怎么老跟着你啊？你们家的？ 不是啊。 哦哦哦哦哦！ 他饿了。哎， 甭理他，快跑咱们。 哦哦哦哦哦哦哦！ 这么讨厌呢，这狗。 我呜呜！ 你要不轰狗去？ 哦 哦！ 你就为得这第一名让我轰狗去？ 我得了， 我才不中你的计呢！ 我就跟你比，我得什么第一啊？ 狗怕猫腰，狼怕蹲。你看我一猫腰。 哎，走嘞！ 哎，别踹我！ 哦哦哦哦哦 这狗愣打我身上窜过去了啊！ 不不不不不不， 这狗怎么比你还贫呢？啊？ 哦， 我用你说了是不是？ 哦哦哦， 别说了，就剩咱们俩唠最后了，咱们就抄了一个小九口一娃，你就知足了。马不利奇在咱们前面呢，就给你，我赶走了。我喝口水的功夫，狗没了，跟你走了呗。 你把狗喝了呗？ 哎呀，哎呀，我真是有点跑不下来了。 你别说话了，这个，哎，这一道你这话比你这脚步还多呢。 幸好这不是马拉松，就两公里跑，要不然我还不参加呢。哎呀，累死我了。 跑50米冲刺了。 哎，那狗又来了，嘿！哎，我赶紧再蹲下。哎，又拿回车回来了。 好， 好，现在宣布名次，第九名，小九口一娃。第八名，并列，比尔盖盖、雷迪花花。第六名，狗。好，现在先给狗颁奖。 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怎么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呢？我要跑步。 跑步现在很热门，中国道跑第一人连续打破了世界纪录，跑马拉松当中奇事多。这不，在日本，肯尼亚选手位于第一，但是被一只汪星人撞倒，却丢失了冠军。这都不算新鲜，最新鲜的是在英国，有5000人参加马拉松跑步，但是大多数人都跑错了路，只有一个人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跑步圈子是个好圈子，但是这个圈子有很多奇妙的现象，确实有必要拿出来聊聊。你比如说跑马狂，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啊，马拉松是一项极限运动，即使是国内专业马拉松选手，一年参赛一般也就是2-3场。当然，专业运动员对成绩要求非常高，所以训练周期比较长，也比较讲究科学恢复。我们一般跑友倒是没那么多顾虑，但是出于人体健康的考虑，一般马拉松跑完一场应该休息至少一周。话说到这里，相信大家知道我要说的跑马狂是什么情况了吧？有些跑友一个国庆节跑7场马拉松，还有一些跑友开玩笑说一年里一半时间都在跑，另外一半是在去往跑马拉松的比赛路上。关于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跑者，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建议，但是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那些最容易掌握的方面。记住，跑步时感觉应该是越来越好，而不是感到难以应付。好，祝大家跑步愉快。 本集主创主播小底、英宁、王大磊，素材编辑何佳楠、朱光宇，后期董月月。原创情景广播剧《我要跑步》就先播到这里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大展正在炎黄艺术馆展出，共展出各类作品近200件，分为中国画、书法、篆刻、油画、雕塑五大板块，其中既有展现中国精神的雕塑中国牛、书法黄河赋，也有描绘时代楷模的中国画袁隆平先生像、雕塑鲁迅，更有聚焦重大题材的战役长城、神州飞天、祖国颂等等，都是兼具主题性、时代性和艺术性的精品力作。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开启了新一周的工作日，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有6到7级，大家要注意做好防风保暖的措施，远离高空坠物，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今天的夜间风力减小，但是气温比较低迷，最低的气温只有-8摄氏度，天气寒冷，大家要注意睡觉的时候关好门窗，盖好被子，谨防感冒。来看具体的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